这列车有炸弹， 只剩96分钟，我们必须找到它。 如果拆不掉，所有人都会死亡。 96分钟，台湾首部高铁灾难动作巨献，由林柏宏饰演的拆弹专家，宋云桦饰演的刑警妻子，被迫在疾驰的列车上与时间赛跑，同车乘客各怀秘密，生死一线间，谁能存活，谁是幕后黑手。 各位乘客，发现四周有公共行李箱，包裹空间，请不要碰触 活 动。 炸弹恐吓， 台北到高雄只搭车96分钟。 现在上到 GoTrain.my 参加游戏，你就有机会赢取2张96分钟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所有人离开车厢，速度快！ 停车！ 谁停都会爆炸。 挑战人性极限的生死抉择，年度最惊心动魄的灾难盛宴，详情条规浏览 GoTrain.my。10月2号96分钟倒数开始。 GoTrain, be your on track。